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《龙骨焚香》，作者尾鱼，制作生之忧，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。 《龙骨焚香》第九篇，十人一笑，第九集。山鬼本来就善于攀爬，孟千姿又有壁虎游墙的功夫打底，这种石壁还是难不到他的，只不过总要注意不在伤腿上用力，颇费了一些时间才把三片都拿到了手。他怀疑更下头的地方还有，但手电没照到，加上人在山壁上总会疑神疑鬼，怕下头出现怪物，又怕上头有人暗算，所以很快就上来了。 东西呢？ 石小海的想法里，东西必然有形有状，也很大。孟千姿懒得理他，往周遭看了看，确信没异样，才长舒一口气，倚住石壁，看手里的残片。先看最狭长的那张。 山长九口，七死二走，进不空手，走不全走。 孟千姿并不擅长去解谜，但这几句还算浅显。九曲回肠盘踞在这里，估计对外有九个出入口。七死二走，应该类似于古代机关里的生门、死门，可见有七个是死路，两个是能走出去的。他心跳得厉害， 也不知道山鬼进城的那两个口到底是生门还是死门。进不空手，大概是说进来得准备一些东西，走不全走，这意思是…… 孟千姿想起被石虫子啃噬而死的山户，还有何生之，不觉打了个寒噤。 这是在暗示，进来的人一定会留下几个当祭品吗？当年只有阎罗和段太婆进来了，走不全走。阎罗走了，段太婆留下了。 孟千姿再看第二章。 被人六，牛羊六者亦可，溪髓吮肉，无忌不得过，不过不临门。这说的应该就是这一段路了。原来最初是要被人六，我还算运气好，这种地方应该很难进食，而进食一趟能抵不少年。70年代他们刚进过时，还不至于饿得发慌，所以六处梗枝中只有杨氏已经掉了的那一处有活动迹象。不过不临门，门指的八成就是山鬼叩门的门了。从另一个角度来说，这些梗枝真像是守门的。 再去看第三张残片上的内容。 晨昏相割，门内见门，九曲回肠，一日三转肠，欲出长门，门左巡守。 这几句话信息量太大了，孟千姿第一遍都没有读懂，他更理解邝家人为什么不把邝祖留下的话当回事儿了。他这种知道前因内情的人都看得一头雾水，更何况是他们呢？他背倚着石壁坐下，史小海也跟着蹲下。他没兴趣看那些残片，又拿起感光笔在石壁上画画。孟千姿把这几句话默念了好几遍。 头两句好像说在特定的时候门内还会出现一个门。 孟千姿隐约觉得这第二个门才是山鬼要扣的，也是最关键的那个。 但晨昏相割又是什么时候？要是神棍在就好了，有他在我就不用为了这些兽骨的说法犯难了。不过管他呢，不是子夜就是黎明。重要的是后几句，九曲回肠，一日三转肠，这话大大不妙，听上去这山肠像是活的。刚刚在肠道里绕来绕去时，想着要是有个路线图就好了，现在看来这是绝不可能的。这山肠一日三转，平均8小时一转，九根肠得有多少上下穿插的接口啊？只要稍稍挪转几个，换搭几个，路线就会截然不同。我们之前留下的什么箭头指向居然是有时效性的，再多的人摸来绕去都没有意义，找不到法门 只会困死在这里。欲出长口，门阻寻守，看来无论如何都该在这守着，守到晨昏交割时，等着见门内的门，好去门左巡守。 反正是要蹲守，闲着也是闲着。孟千姿在那段阳师挂画的两头都写了警示，使小海像个跟屁虫似的，亦步亦趋地追着看。追到后来，呵欠一个接着一个。 孟小姐，你该睡觉了。 你想睡就睡好了。 是该睡觉了，他身上本来就有伤，这一天又是山峰隐又是碧山兽，早就累得不行。尤其石小海还在他边上打呵欠，勾得他睡意十足。但眼前这种情形，他哪敢睡呀？没想到石小海居然还挺有责任感。 不可以，按照规定应该你睡，我放哨，因为你官大。 什么叫因为我官大？ 孟千姿懒得搭话了，一行字写完再回头看，石小海四仰八叉地倚靠在一处，嘴巴半张，已经睡着了。这睡得可真香啊。孟千姿从山鬼箩筐里掏出一小捆塑料线，在两人休息的外围布防。这种塑料线是特制的，极细而且透明，很容易绕附在山壁的凹凸处，这样看似两人是在角落里小憩，周围无遮无护，但其实靠近的那一段都是或横拉或斜挡的细线，有东西过来的话多少能挡一下，也是个预警。做完这些，孟千姿才在石小海斜对面坐下，长长地舒了一口气，还是不敢合眼。看石小海那睡相，嫉妒的心里直犯酸水。他想起江恋， 之前也有过数次绝地遇险，每一次江恋都坚持职业，尽量把睡的机会让给我。那个时候我睡得可真安心啊，没操心过，也没惴惴不安过，享受的还挺心安理得的。如今也要打起精神守护别人了，怎么反守护的是这个史小海呢？不过江恋现在应该也是在熟睡着的，他难得能这么睡着，没心事也不用为我或者为邝美莹担心，就当我现在也同时看护着他好了。 孟千姿笑了笑，打了个呵欠，双手撑住上下眼皮，努力不让自己睡着，然后默默计算着江恋那头的时间。 亲妈说已经让人去取那个盛家女儿的血了，取血很快，飞到青海也很快，慢的是进山这一路，靠人走，靠牦牛驮，怎么样也得两天吧。两天后我在哪儿呢？是出山了呢，还是继续困在这儿呢？应该还活着吧，还有四妈七妈他们，不知道转到哪一根山长去了，往好处想，也许再等等，他们就会从某一边绕过来了。 想睡却不能睡时，时间总会过得特别慢。这山有强磁，连防磁材料的机械表都瘫痪了。孟千姿只能数数计时，但他太累了，数着数着会脑子里一片空白，突然卡壳，还有些时候会明明睁着眼睛，但忽然惊恐地发觉自己刚刚在打盹儿。又一次数数字数到发怔时，边上的石小海翻了个身，然后坐起来说： 孟小姐，我要上厕所。 这什么日子呀，还得管人家屎尿屁。 孟千姿站起身，把通道一边拉设的几根塑料线解下，指了指自己看得到的地方。 就在那儿，转过身，别朝着我就行。 石小海居然脸红了，局促地攥着裤边说着。 那样不好吧？ 我都不嫌弃你，你矫情什么劲儿？ 脱裤子那种。 这他妈真是给自己找事儿。 孟千姿瞪了石小海足有五秒钟，压下来火，吼了一句： 走， 最好是找到一条死路，把他扔里头，自己就在就近的岔道里等。然而这儿没有死路，孟千姿没办法，只好找了一条相对长的岔道，让石小海去中央处方便，他在道口盯着。谢天谢地，石小海捡了阎罗的皮袍子，爱蹲蹲，爱脱裤子脱裤子，有皮袍子罩着，反正孟千姿看不着。石小海却尴尬到几乎哭出来： 孟小姐，你能不能别看着我，你看着我，我上不出来。 孟千姿只好转过身，石小海还是不行，他现在傻归傻，羞耻心还在。 上厕所会臭的，万一再放个屁，不会很响的。 他半蹲着，一点点往远处挪。孟千姿抱着胳膊站着，为了保险，还得跟石小海说话。 你每隔一段时间吭个声，让我知道你在哪，不然你被人掳走了，我都不知道。 哦。 石小海应了一声，继续往远处挪。快到尽头处时，他实在是憋不住了，起身就往岔道里跑。孟千姿听到动静，迅速回身。见到这情形，真是气不打一处来，还不得不追。刚追过尽头，想骂他两句，一眼瞧见石小海已经蹲下了，同时闻到一股吃坏了肚子的臭味，又不得不退回来，再退后两步。 想想也是憋屈，我居然要做这种事儿。但凡我身边有个能办事的在，我哪需要做这个。 孟千姿捂住鼻子走开几步，又吼他： 你能不能出个声啊。 过了一会儿，他听到石小海在那头扔石子儿，还挺有节律的。 行吧，扔石子儿就扔石子儿吧，反正有我的碧山兽在，也不会是石头虫子。 那单调的扔石子声持续了好一会儿，石小海才慢吞吞从岔道里出来。不知道是不是不好意思，低着头不敢看孟千姿。这一身的出宫味儿，孟千姿捂住鼻子懒得废话。 走，赶紧回去。 嗯。 回到休息的地方，孟千姿重新把塑料线拉好。回头看时，石小海又缩在一边，低着头睡着了。大毛毡帽压得低低的，皮袍子拢住了半张脸，而孟千姿完全没了睡意。不知道为什么，史小海现在给他的感觉怪怪的。他盯着史小海看了一会儿，叫他： 史小海。 嗯。 史小海眼睛都没睁，含糊而又不耐烦地应了一声。孟千姿找话说： 你上了厕所，怎么不拿湿纸巾擦手呢？ 史小海一点回应都没有，看那情形是真快睡着了。孟千姿盯着史小海看，他闻到了血腥味，还有诡异的臭味，他心头渐渐发凉，伸手握住了枪，却还抱着一线希望。 史小海，你站起来一下。 史小海没有反应。 别装听不见，马上你给我起来。 嗯。 史小海不耐烦地应了一声，挪了挪身子，慢慢站了起来。孟千姿看了他一会儿，猛然抬起枪口对准了他。 抬头，别低着头，还有睁眼。 史小海慢慢抬起了头，他还是没睁眼，嘴唇惨白，面色诡异到了极点。孟千姿也站起了身。 你是谁？ 话音未落，皮袍子底下突然窜出什么东西来。与此同时，史小海的头咕噜噜滚落在地上。严格来说，那东西从袍底窜出来的速度太快了，以至于在极短的时间内，那袍子将坠未坠，史小海的头也欲滚未滚。一时间，这情形诡异到了极点。孟千姿只猜到了史小海有问题， 因为他从岔道里再次现身之后，就只发出过含糊的嗯的声音，再也没有完整说过一句话。细想想，他起初低头，然后装睡，再也没有睁过眼。但谁能想到是有个东西顶着他的头在假扮他呢？孟千姿的枪原本是指向史小海的头部位置，仓促间下移，但来不及了，那东西瞬间就卷到他跟前，把他撞飞出去。孟千姿身子重重落地，眼前一阵眩晕，好在手里握得紧，枪没有脱手。他迅速翻身坐起，正想扣动扳机，眼前黑影一晃，那东西又到了跟前，两条手臂毫不费力地抓起了孟千姿的身子，又一次往外砸落，像厨师杀鱼时把鱼一再摔打，要活活摔死一样。这一下，孟千姿被摔得眼冒金星，五脏六腑都险些移了位，还未及坐起，一片暗影兜头照上来，他只觉得双腿双臂俱是重重一沉，显然是被那东西给踩摁住了。腿上的伤口虽然没有被正踩住，但被这力道一挤，还是痛得他额上后背尽是汗。到了这个时候，他才看清楚这东西的样子。毫无疑问，有双手双脚，还是个人形，但是他没有头。原本该是人的双乳处，皮层的褶皱间偶尔翻出来类似眼珠的东西，这形状姿态让他想起了古代神话里的刑天，而他原本该长着头颈的地方，有一块略略凹陷的肉槽，里头血肉模糊。史小海的头刚刚就接在了那儿，现在掉了下来，也许他待会儿会捡起来，再把皮袍子一围，又会像披上了画皮般人模人样。孟千姿想挣扎，拼尽了所有的力气，却只有头能动。他突然想笑。 以前学武时，几个妈教我，实在到了绝路，头也能当摆锤用。别怕疼，拼的就是谁的脑壳硬。他们一定想不到，我有一天会遇上个没头的，想拿头去撞都没辙。 多人小说剧《龙骨焚香》，原著尾鱼，制作生之忧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